里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2003年李健从水木年华单飞之后所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似水流年》当中所收录的《绽放》。李健是一直被贴上秋裤男神、猫系理工男以及清华哥哥等等各种标签的歌手，虽然现在已经算是大红大紫，但是只要一回到歌声音乐当中，他依然会保持那种谦逊睿智忠厚矜持的状况。人们常把李健形容为诗人歌手，而从某个角度来说，我更觉得他像是一个歌声的画家，因为在他的歌里面，你总是可以听见一幅幅美丽的画面。不过后来又一想，古人说诗画同源，所以无论说他是诗人还是画家都不过分。接下来这个时间就想跟你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首诗意和画面俱佳的一支音乐作品，叫做《风吹麦浪》。

中多看了你一眼。 这首传奇李健是创作于2002年，据说当时他是看了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激发了灵感而创作的这首歌曲。我想可能收音机前会有很多的朋友更为熟悉的是王菲在春晚上所演绎的那个版本，相较于王菲的空灵穿透力极强的女声，李健的这个版本则相对要淳朴温柔敦厚一些，像是一个年轻人对自己的恋人喃喃自语，发自内心，情真意切。刚刚我在一边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漫不经心地想起了他的另外一首歌，同样有着类似感觉和情绪的音乐作品。那首歌的歌词是这样写的：当有天老去，你是否会想起在宁静的夏日夜晚那一缕芬芳？当有天老去，我会想起你。这个时间就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首《当有天老去》。 是否想起在宁静的夏日夜晚那一缕芬芳，透明的阳光，轻柔的细雨，还有微不足道的我在你生命闪现。这匆忙的一生化成几个瞬间，总在某个夜晚悄悄来到我身边，在浩瀚的人海你总飘向何处，就像两朵浪花我们相遇后分开。会想起你在明媚的五月下，你如花开放，这已经足够，细雨般温柔，那个背影不都是渐行渐远。这匆忙的一生化成几个瞬间，总在某个夜晚悄悄来到我身边，在浩瀚的人海你曾飘向何处，就像两朵我们相遇后分开，这短暂的一生留下几个瞬间，就在这个夜晚悄悄来到我身边，在熟悉的两朵浪花相遇后不分开。 天老去，我会想起你，在宁静的夏日夜晚，那一缕芬芳。 温暖的声音，经典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2018年每天零点，王平主持《光阴的故事》。 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是你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但愿你的眼睛 真挚的颂，也是因为

上能够看见那灯光，不知不觉把他乡当作了故乡，只是偶尔难过时不经意遥望远方，曾经的乡音悄悄地隐藏，说不出的诺言一直放心上，有许多事山川是让我坚强的理由，小小的门口还有他的温柔，给我温暖陪伴我左右，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那山川是让我坚强的 在自己的微博当中这样写道，走在洋溢着过年喜庆氛围的大街上才恍然，明天就是除夕了。还在城市匆忙行走的人们应该放下了工作，为明天这个喜庆的日子做准备吧。可以说每逢佳节倍思亲，我想每一个在外面奔波忙碌打拼的朋友可能都有过这种切身的体会，总是在不经意之间望向家乡的方向，想一想家乡的人和事，想一想那段难忘的岁月。另外王平也想提醒你，就是以免多年以后当你在另外一座城市打拼出一片天地之后回到故乡，你发现故乡已经成为异乡了，那种感觉伤感也好，蹉跎的那种挫败感也好，我觉得多少会让你心里不舒服。所以我觉得总得给自己在匆忙的脚步工作的过程里面找一些该歇脚该歇歇的理由，对不对？好了，来听李健的这首《似水流年》。 偶尔在镜子里面，旧时光和我相遇，那片远远的天空，炉火映红的暖冬，大雁飞过秋天的海面，看着奔跑的童年，赤着脚的快乐只不过是仓皇的一转眼，唤醒贪玩的耳朵，爱是手中捧的红苹果，那年夏天他微笑着不说， 2002年的时候，李健从水木年华这个组合单飞。2003年9月，他推出了自己的首张创作大碟《似水流年》。和大部分已经成为音乐人的创作歌手一样，李健包揽了整张专辑当中所有歌曲的作曲和编曲。因此，这张专辑可以说是最能够体现李健个人风格和音乐主张的作品。整张专辑给人的感觉只有两个字：清澈。编曲上他运用了大量的弦乐，甚至李健的嗓音好像也似其中的一部分，丝丝绵绵，柔柔软软，一层层的缠绕住听众的耳朵。在这样夜深人静时分，你听来只有一种感觉，好似这种温柔我在哪曾经听到过。在这个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八月照相馆》。 No.

《为你而来》出自于同名专辑，是李健继《似水流年》之后所发行的他个人第二张专辑。歌曲当中依然可以看出那种婉约的歌词、飘逸的歌声以及清澈的思想，他的技巧在这里显得更加的纯熟。如果说李健他的第一张专辑《似水流年》的重心是放在画面感上的营造的话，那么这张《为你而来》的专辑可以说是他完成表达自己的开始。想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美若黎明》。 趁着你还没醒来，我已悄悄地离开，迎着第一缕风，穿过最后的雾霭。黎明还没升起来，心里已经有期待，虽然还有伤痛，早已习惯了忍耐。我听见那天堂鸟已开始了歌唱，跑过来又跑过去的风还在游荡。我看见那梦中人走出彩色的房间，远处渐渐升起不一样的朝阳。 收听前的你是从事什么行业的，需不需要起早，对，就是从黑夜起床然后迎接黎明的那种，或者说上夜班大夜班的那种，就是你每天可以见证第一缕阳光普照大地的那种感觉。我在刚刚参加工作的前五年一直是这样，每天早上4点多钟起床去电台编稿子，然后早晨6点到9点直播早新闻，对，一开始我是做新闻的。 那些日子我总是透过直播室的那扇小窗户感受阳光普照大地的那种温暖，然后把这种好心情传递给那座城市的每一个人。所以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无限怀念那些可以见证每天阳光升起的日子。而这首歌可能你从歌名上来看你会觉得它似乎是写景写意的，而我想告诉你，它其实是叙事抒情的音乐作品。据说创作这首歌之前，李健正好在意大利，由于时差的关系呢，他起得特别早，当他走到外面发现早上的阳光是如此美丽，就给了他一种从未有过的希望。李健欣喜地感受到一天的开始的这种状况，然后夹杂着梦想和现实之间的这种感觉，令他就产生了创作这首歌的灵感。于是他借鉴的是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也充满美好和希望的意象创作了这支歌。听我这么一说，是不是好像这首歌又增加了一种神秘而抑郁的风情？那么接下来我想在今天节目最后送上的是更有益于色彩的音乐作品，这是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如水的夜里。多想某一天往日又重现，我们流连忘返。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请您收听公益歌曲《等灯等灯》。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 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等一等等一等，多等一会儿幸福一生。 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想整形怕医生不靠谱，怕假药副作用，别怕，上新亚 APP 专业美容微整形真实口碑。